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610集，疯癫。萧长兴的手下欢呼雀跃，那些普通村民看到气势汹汹大批马队杀到，也有些懵，下意识地往两边稍微退了退。展昭正好让衙役们劝村民们退到一旁，官府来解决。村民一看官兵来了，就也乖乖让开道路来，退到一旁观看。城中百姓多是来看热闹的，看到两边人马越来越多，也更感兴趣了。当然了，从感情上，城中居民基本都帮着那些村民。展昭和白玉堂总算走到了客栈门口，迎面的马队也到了客栈前边，为首的是三个老头，跑到最前面那个一头灰白色长发，身材魁梧。展昭和白玉堂大概目测了一下，这位应该是西海四岛主里边最大的一个，他们的大师兄陈星海的海主沈星月。沈星月脾气暴躁，世人皆知。他到跟前看到展昭就在客栈的路中间挡着，展昭也没穿着官服。沈星月以为就是个看热闹的，于是抬手一鞭子就抽过来。 都闪开！ 沈星月，你够可以的呀，不分青红皂白，见人就抽，还真是没王法。 展昭抬手一把拽住鞭子，一扯往下一沉，绊住沈星月马腿，然后再一拽，那匹马稀溜溜的长嘶了一声，腿一软，来了个马失前蹄。也是展昭心地比较仁慈，没有扯断那马腿，只让他打了个绊儿就松了手。不过沈星月可坐不稳了，差点从马背上滚下来。他纵身一跃，弃了马，落到客栈前边，身后两个老头赶紧拽马缰绳。这一停来得突然，后边的马队没来得及停，于是人撞人，马撞马，摔了一地，狼狈不堪。四周围百姓都忍不住乐，许县人自然认识展昭，红鹰寨小猫爷嘛。许县百姓也是听江湖人才知道红鹰寨和魔宫的关系，普通人哪知道魔宫是什么地方，一百年前的大魔头关他们什么事啊？他们只知道红鹰寨的寨主殷兰慈是个大好人，有什么难事都可以上红鹰寨求帮忙。殷兰慈的丈夫展天行是个员外，人又好又慷慨，经常接济穷人，有什么大灾大难都捐钱出力。他们家儿子展昭就更好了，南侠客声名远扬，人长得又讨喜。至于这些江湖人，干嘛来找他们全家麻烦？普通人只当是江湖人找茬来的。那天庞玉和包岩在许县的一个茶铺喝茶，就听个娃娃跟他们娘亲说话。 娘亲，他们干嘛找红鹰寨麻烦呢？ 这江湖人貌似分好人和坏人的。 那红鹰寨是好人，所以这些都是坏人吗？ 对呀。 楼下的骚乱引来了不少江湖人打开窗户观看，这些江湖人都住在附近，虽然没出面，但也密切关注这里的事态变化。一见沈星月他们刚到，正对上展昭，就知道有好戏看了。沈星月站稳了，看了看眼前的展昭，见他年纪轻轻，功夫却极好，也有些纳闷。 你是何人？ 殷侯的外孙。 展昭一挑眉，也不报名字，直接给他来了这么一句。白玉堂在后边扶额，这猫摆明了来挑事儿的，生怕人不知道他是仇人的外孙。果然沈星月等人的脸色都变了。沈星月身后忘川海海主刘忘川走了上来。 殷侯应该只有一个外孙吧，你就是展昭？ 哼，我外公福寿绵延，魔宫我这么大的上百个，个个都叫他外公。不过呢，我的确是展昭，算你走运，心瞎眼没瞎。 好猫啊，牙都滋出来了，见面就亮床。 展昭， 你是江湖后辈，枉你人称大侠，怎么如此无礼？ 西海四岛主里头最小的那个范天海岛主孟范天对展昭的态度很不满。 你们是江湖前辈啊，枉你们人称武林至尊，怎么乱杀无辜呢？萧长青杀害无辜百姓，两失三命，罪无可恕，人证物证俱全，我奉劝他去衙门自首。然后你们几个呢，有病的治病，哪儿来的滚回哪儿去，一把年纪来争风吃醋要脸吗？ 三人被展昭抢白一顿，脸上变颜变色的。而此时周围围观的人不少，大家都议论纷纷，一把年纪的争风吃醋，嘿呀，这几个老头都多大了呀，感情来找茬是因为感情问题，哎呦，这几个老不休啊。沈星月闻言一张老脸气得通红。 展昭，你闭嘴，你小小年纪知道什么？ 这展昭不愧是殷侯的外孙，牙尖嘴利，令人讨厌呐。 这猫牙尖嘴利，跟人斗气的时候太可爱了。 展昭没开口，旁边那些来要萧长青长命的村民都喊了起来。 叫萧长青出来，还有王法没有了？ 等整件事情了解清楚了，若是我三弟不对，我自然会。 你又不是审案的官差，用你了解清楚干嘛？ 沈星月想先打发众人走，就听有人不冷不热地开口。展昭往后瞄了一眼，就见说话的是白玉堂。沈星月望向展昭身后，见是一个白衣年轻人，相貌出众，和展昭一样，看着就非凡品。 你是谁？ 他是白玉堂。 白玉堂，你天山派本该保持中立，可你竟然偏帮邪门，是何道理？ 我没帮着邪门啊。 你偏帮展昭，还说自己是中立？ 我帮的是正派，你们才是邪门。 你说什么？ 杀害无辜的就是邪门歪道。 说着白玉堂扬起脸。 萧长青，别做缩头乌龟，杀人偿命，出来认罪。 白玉堂边说边对一旁几个村民招了招手，那几个村民还挺机灵的，扯着嗓子大家一起喊。 萧长青，缩头乌龟，七百块，滥杀无辜，邪门歪道，跟他们在一起的都是江湖败类。 周遭一众江湖人都觉得颜面无光，心中也埋怨萧长青，既然杀了人就出来认罪，没杀人也上衙门说清楚，躲起来算什么意思，害他们跟着丢人现眼。邹良带着兵马赶到的时候，就看到这场景，那村民和城中好事的百姓喊得激情澎湃，萧长青得多厚的脸皮才能熬得住不出来。林业火蹲在屋顶上拖着下巴感慨， 哎呀，那老头子脸皮不是一般的厚。 这时就见二楼的窗户一开，一个黑影一跃从窗户里窜了出来，到了跟前，二话不说一掌拍向展昭。展昭往后撤了一步，刚想还手，就见一个蓝色身影从身后窜出来，接了萧长青的招，过了几招之后一窝心脚将萧长青踹了出去。蓝狐狸提着裙子叉着腰站在展昭面前，指着对面。 萧长青，你个不要脸的，一百来岁的人暗算个江湖后辈，老娘今天宰了你，送你去跟你师妹团聚，省得再祸害人间。 说完蓝狐狸拽裙子就要上前，展昭赶紧拽住他。蓝狐狸捋胳膊挽袖子，敢在他面前偷袭他们魔宫小公主，欺人太甚。展昭安抚了一下上火的蓝狐狸，诸葛吕仪走到他和白玉堂身边，皱眉看着被沈星月扶起来的萧长青。 他怎么回事？ 众人再看，就见萧长青满身的血，双眼血红，衣衫凌乱，两个青紫色的眼圈看着跟疯了差不多。村民和城中百姓都惊得退开几步，心说这位咬人不咬啊。 就是他，昨晚杀了老牛和他媳妇儿的就是他。 听了村民喊的， 结合萧长青的形象，众人觉得这句话无比的可信。就萧长青这造型，别说他杀了两个人了，说他杀了全村的人都有人相信。沈星月和刘望川赶忙扶着萧长青。 三弟，你怎么回事啊？ 萧长青疯疯癫癫，转眼看到他几个兄弟怪笑，然后一把抓住沈星月。 大哥，大哥，我看到师妹了。 你说什么？ 师妹告诉我了，是殷侯害死他的。我们去杀了殷侯，走，杀了他。 萧长青情绪狂躁异常，此时任谁都能看得出萧长青已经不是个正常的人了，只是不明白昨天还好好的，今天怎么突然就疯了呢？这时就见客栈里一个浑身是血的伙计哭喊着跑了出来。 那老头子疯了呀，他杀了好多人，他疯了。 掌门疯了，他杀了我们好几个人。 同时几个西海派的弟子负伤跑了出来，众人就看到客栈里还横着几具西海派弟子的尸体，难怪萧长青一身的血了。 三弟，是谁害你呀？三弟， 展昭突然有些想笑，虽然这时候笑是不对的，但是他实在是觉得很可笑。 现在好像是你三弟在害别人。 展昭，是不是你们搞的鬼，想让我西海派身败名裂？ 你说对了一点，你西海派是已经身败名裂了，不过不是别人害的。我发现你们几个除了指责别人都不会反省一下自己啊！如果刚才他不拒捕，乖乖去衙门受审，客栈里面人就不会死。你们几个包庇他的，拿王法人命当儿戏的，每一个都有罪。 我三弟明显是被人害的，谁知道送去衙门，是不是送入虎口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 嘿，小馒头， 又死了你，那么大声干嘛？ 哎，你干嘛呢？那么认真。 哎，我在帮编剧姐姐写剧本。 他人呢？ 他说他写不出什么船，自闭了。 哎，船？ 哎，你知道是什么意思？ 这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不知道。哎，不知道。那啥，你把你写的拿来我看看呢。 哦，喏，这呢。 欢迎订阅分享。哎，你这也太死板了吧，来来来回回就这么一句话。 不然你来。 哼，看我的。各位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弟弟妹妹啊，天书不能白嫖哦，记得订阅分享打call，一键三连。